那位说，这是县委书记吗？总支书记。金沙江畔里面那大姐吗？小白玉霜扮演的吗？不是，人家说你这个头衔谢瑶环，那也不是县委的呀，也不是县里的干部啊，那是钦差啊，那是巡视的那个方面的工作的吗？这是总支书记，哪有县委书记啊？嘿，您要说这个来了，真有，而且还真的就是京西，是吗？你看个人操守好的有吗？有啊，县里的。 海刚峰指张春，安县我心疾苦担，铁肩将儿登，随本县思乡查看。啊啊 海刚峰海的人个人操守那没得说呀，那么联系群众好的呢有木有？有，这个不能放京西，这得来豫剧。 山人来赶赶开三天，百姓们的纷纷小庄子压钱，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，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？我宁叫难劳的草长们，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冤。 正是好人好事儿还很多啊，问题也得说一说，是吧？包好的饺子没下锅，转眼阳台往下遮啊，咱是啊。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说啊，先来送别一位好医生。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这就是昨个凌晨的事情，中日医院的宋大夫，年方31，哎呀好岁数啊，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谁成想值班的时候猝死，不幸离世走了。这宋大夫啊，家里头是独生子，爹妈都在河南老家，一个人在北京上班工作打拼。哎呀，周围同事说了，这个大夫啊，这位太优秀了，太拼了，是吧？他这个有时候病人醒不过来，宋大夫趴在病人的耳朵边上轻声的呼唤，就这么负责任。不光那个，有那病人啊便不出来大便，哎呀那是病啊，是啊，没辙没辙的，难受的脸憋通红，宋大夫过去用手给往外掏，呵，这么好的大夫，哎呀太不幸了，是吧？太遗憾了，太应该更多的来关注咱们一线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了。给各位提个醒啊，这个咱们这个丑话说头来，是吧？别回头这再碰点什么事儿，您再埋怨我说我没说这事儿。往后啊记住了，包饺子剁馅得多留神，容易导致事故，把手指头剁了，嗨，比这个严重啊。真事儿吗？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沈阳那嘎的，这六号晌午头的事情，有个小区。小区里面住了一位李阿姨，李的娘，寻思这天也够热的哈，干脆包饺子吧，啊，东北人嘛爱吃饺子，赶紧的呵买菜弄肉啊，这个和面弄完了之后开始康康康拿着菜刀弄个案板子跟这剁馅儿，咔咔咔，哐哐哐，听他听他听他听听他这个听他听他听听他，那说这李的娘这剁馅呢。打快板呢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剁得正高兴呢，哎，忽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到这个边上啊，离这厨房不老远那阳台上那个动静不对， 监视啊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，哎，这往下都掉什么东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没多想，继续剁，汤汤汤汤汤，剁着剁着，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着那个阳台上哐当哭嚓一声巨响，老太太拎着菜刀子过去一看，呵，好嘛，眨眼之间您猜怎么着，他们家阳台下去了，这阳台怎么掉下去了？哎呀，李阿姨很纠结，这莫不是我剁馅剁的吗？给包饺子能剁馅能剁下阳台下去，哪至于啊，这肯定是这楼房它哪出毛病了吗？给各位再提个醒啊，往后教育孩子得全面点，你否则给这个警察叔叔他添乱呢。怎么呢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安徽合肥民警啊街头巡逻，发现一小男孩不大点儿，这边上没大人呢，这孩子跟那儿孤孤单单的，两眼好像还挺慌张，很慌乱的样子。哟，别是丢了吧？警察叔叔过去问，这小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你这个爹妈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啊？不行，看看怎么联系一下你家里吧。孩子们一看呀，不是来警察叔叔了吗？小脑袋摇得跟拨浪鼓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爸妈叫什么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联系电话不知道，啊，知道不给你。嗨，警察说，我啥？我们不是坏人，你看我们穿着警服呢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这巡逻呢，我们可以帮助你。孩子一听这个，哎呀，那可未必。哎，怎么这么说话？不是，叔叔，你知道吗？警察叔叔都有枪的，你们有吗？哎呦，警察弄得没辙没辙的，只好把那配枪掏出来了，举在孩子跟前，你看看，孩子，这枪这是如假包换啊，这是真枪，我告诉你。那我玩，别，你别玩，你可不能玩。就那样，费了牛劲了，才把孩子他妈找着。你瞧了没有？就说警惕性高是对的，但是他也不能过分。人民网讲另外一档的事儿吗？西安，哎呦，最近朋友圈呀传疯了。哎呀，西安马拉松期间，一小孩让人偷了。大马路上啊，那视频那个看得真真的。过了一老头，一抬手，噌，把这孩子抱怀里，他是闪了，没了。眨眼之间，这人就没了。你看看这孩子，让他抱走了。你这他是坏人吧？他是啊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老头呢？老头是孩子他亲爷爷。先，而且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西安，发生在头些日子的贵阳。警方早就把这事儿查清楚了。孩子这个淘气，他不听话，爷爷过来把孩子抱起来就走。也不是谁看了以后这视频能想到那哈去了。声告这是抢孩子，一个提高警惕他是应该的，但你不能草木皆兵啊！你这回头你这玩意真碰上程先生，他真麻烦呐，程先生。 不是为救父儿受平身，眼泪了我脸白苍苍受苦心，眼前的了一番。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之纪念抗战七月七，再过俩月迎胜利版，我是李欣儿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，他对普京言道，中俄两国要带动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合作与繁荣。新浪腾讯说的也是这码事，习近平抵达俄罗斯出席金砖上合双峰会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了啊，这个人民日报发文说那个群团工作不是说头回这是中央开会了，说这个很重要吗？很重视吗？但是有的那个群团机关自闭于高楼，远离群众啊。什么叫群团？就是简单说就是公卿妇啊，群众团体吗？是吧？这个你不能脱离群众，您群团群团，您脱离群众那还得了吗？我说五部委出手稳定股市，半年内大股东不得坚持。新浪 说是李克强总理说了啊，尸位素餐，什么意思？一成语，就说跟那儿啊站着那个地方他不干活，尸位素餐就是典型的吏治腐败。嘿，说的词儿好嘞，这句话啊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得记下来，干嘛呀？座右铭啊。腾讯媒体追问，哎，我说这王林这事儿他了了没有啊？是吧？头先咱说过都射枪了，射枪没射枪，到底是能马事？那么警方调查了解到什么程度？应该及时的回应社会公众的质疑。今日北京各报一版内容，北京晨报说这个稳定股市啊，央行声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，嗯，这就好了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证监会说了啊，刚才也说了，大股东六个月之内不得减持，管理就是要严格，是吧？你这个北京卫计委也说了，卫计委跟股市有关系吗？不是，他另外一码事。说是啊，有那个传闻，寄生家庭每人960元扶助，这个消息不实，是吧？有人还拿着还转发呢，转发那是假消息。京华时报这个说那个老兵啊，抗战老兵就组织这些个老爷爷们参观抗战的展览啊，这个应该是吧？这太好了。不单是这会子，咱平时也得优待照顾老兵啊。新京报说是北京警方逮住了150个涉依托的这么一个诈骗的团伙，150人就依托，您知道吧，被控制了。其中依托80多人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0多人，好吗？内外勾结，您听出来了吧？7家医疗机构依托警情突出被点名了。不光那个，警方啊还逮那个克隆出租车了，给逮下来了。干嘛逮呀？哎嘿，那也是够可以的，计价器里面有猫腻，据说那儿装了一弦子，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啊，反正用这个他就守着，就用手这么摁着，嘣嘣嘣嘣嘣嘣啊，这你跟这个跟里程数没关系，他摁多少那他就得收你多少钱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他太混账了，这必须得狠狠打击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给我哥那儿添堵吗？埋汰我哥吗？啊，您哥，对呀，的哥嘛，是不是啊？正经的哥呀，得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啊。但是有时候我哥也够可以的，怎么呢？他不拉我，是吧？昨儿我打车跟他商量，打这个广渠门到建国门，哎呀，哦，不行，哎呀，建国门太堵了。我心话说多新鲜呢，你这还没辙没辙的，是吧？最后得罪我哥了啊，那什么，我使了一滴滴啊，哈哈哈哈，对，今日这个大报吧啊，给各位念大报啊，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。这人民日报大块文章啊，政治生态关乎党的兴衰存亡，政治立场那是政治生态之根，政治纪律那是政治生态之本，政治作风那是政治生态之要啊，是吧？这了不得的事情，那是啊。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还有呢，中办国办啊印发了方案，发文了，红顶中介摘帽的时候到了。红顶中介就是行业协会，知道吧？行业协会、商会之类的，要和行政机关脱钩，总体方案已然拿出来了，动真格的要彻底分离。这个要说起来，行业协会在咱们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当中它是有作用的，但是呢自身有问题，比如说行政化色彩太浓，代表性不强，内部管理各方面也亟待加强。所以说嘛，人民日报言道，民政部说了，脱钩是脱钩，脱钩可不是托管，监管那也是必须的啊，没监管的救助站都改会所了啊，哪儿的事情啊？新华每日电讯，西安长安区有一个救助管理站，这爆出来了吗？经营商业会所包出去了，包给做买卖的了，好吗？这给流浪乞讨人员待的地方怎么干这个事啊？你是政府的一个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机构，那怎么能够开买卖做生意呢？你这里头他有没有管理真空和死角啊？是不是？您说啊，人民日报说了， 不是说那个福利制度吗？社会福利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呢，它得有都，是吧？否则的话，成了什么了呢？叫做什么？英国，英国人就添了毛病了。这些年，他们那儿福利高啊，福利依赖症，没辙，实施财政紧缩计划，三年削减120亿英镑社会福利。就说啊，天下没有白来的、白吃的午餐啊，包括早餐和晚餐。勤劳致富嘛，劳动为本嘛，劳动光荣嘛，是不是啊？福利好是好，但是它不能够最后发展没有限制，那不成养懒汉了吗？是不是您说？啊，人民日报说了啊，弘扬京戏，怎么说的呀？你看，采访了一位京戏的著名演员袁慧琴，弄了一新剧目，我一看，嚯，曙色紫禁城，呵家伙，人家说了要创新。啊，让这个传统跟现代它互相对接上，是吧？袁老师那是老旦啊，啊，跟我都是，我们都是一派的，嗯，啊，是吗？你看听众给我已经给我定位了吗？我就适合唱老旦吗？看见了没有？是吧？我适合唱老旦，人说了让我经常唱啊，使劲唱，玩命唱，我也不能老唱，是吧？因为什么的，听众人家说了打算恭维我，都恭维我说我唱的好的不得了，都不敢恭维了，那还那行吗？那个，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、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。昨天下午4点来钟，长安街上一红色的小轿车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这车头一歪，啪，直勾勾直挺挺的就冲在路边，有一辆停在路边的环卫车就去了，这车失控了，刹不住了，眨眼之间就到路边了。路边正有一行人啊，正骑着那个电动车正走着呢，呀呀，车到跟前了，赶紧要闪避，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边上停了一环卫，他没地方去了，咚，一下就把这行人撞环卫车底下了。这个等到叫了这个救护车一看呢，哎呀，人没了，人走了，此事导致一死五伤。那你说怎么的了？这是，是啊，后来记者到现场去了，他那个坐的那车里面副座上的一女同志吓得呀，哎呀，说都吓傻了，他没想到的事情啊。说几个人呢，说是下午的时候呢跑趟香山，拿着资料说打算去石家庄办事儿去。你说他去石家庄办事儿，他把一行人他给撞到环卫车底下了，你说这什么事儿？你说嘿好吗？嘿，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、继续听啊。这是真有不要命的，结果呢，命丢了。北京青年报，这是昨儿还是前儿的报道，给您留着呢。啊，倒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咱们提个醒儿。现在啊，有些年轻人呢，喜欢去这个出去冒险去。啊，有一些个呢，有一定危险性的这个运动，您是尝试一下，或者说您是热衷于此，这倒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千万注意安全。讲话是人命关天，命。生命对于您我各位而言只有一回，没二回的，是吧？有上海有一位驴友朋友，经常出去玩去啊，说是我这个穿越呀，怎么着哈？他是玩什么呢？在浙江玩瀑降，听说过吗？打瀑布上头啊，就踩着那个瀑布边上有那个什么石头啊之类的，那多滑呀，滋溜滋溜的啊！说打那上头我能够下来。下来了吗？下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人走了，死了。为什么呀？嗨，他就是可能是一脚踩空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或者是被困在这个瀑布底下了。结果等到人们把他给拽上了，一看，这人已经完了。你说这，人家说这个太危险了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您内。